阿谭兄， 喂，你好，你好。 咁啊，谭兆章教授咧，就其实佢正式嚟讲系一个地图嘅收藏家。咁啊，而家佢有个绰号嘅，叫做地图王。啊，个个都知噶啦。 系咪啊？ 系、哎、地图王。 发落嗰啲报纸里边嘅称号出嚟。 咁啊，阿谭教授咧，佢其实咧，佢系可以讲系香港嘅首富啊。哇！我叫你做首富，是首富咧就个富唔系钱嘅问题，你同佢又唔爱钱喎，谭教授。但系个谭教授，我好多 data， 好多资料，要问题要搜，有边个要有资料咧？佢其实佢嘅资料收藏咧，就应该劲过香港嘅图书馆，系咪啊？谭教授， 鬼料嘅啫，鬼料同图书馆唔同嘅。 咁啊，你听讲我听你讲，你有成80万张报纸。 系啊，摆喺嗰个地图馆噶啦。 系啊，咁啊就除咗阿谭教授之外，另一位咧就系关品芳教授啊。关教授咧，好，而家就喺身在珠海，唔喺香港。咁啊，一位珠海 翻嚟。 系啊，hello hello。系啊，关教授。 喂。 咁啊，阿关教授，你就系有位珠海唔会话封城啊嘛？深圳、东莞都封城咯。唔会搞到珠海嘛？ 而家呢度好自由啊！我认识咧，琴日咧我就去咗澳门， 啊、 今日晏昼咧即系先至翻到嚟。而家呢边咧就好方便。 哦，你去澳门就方便，嚟香港就唔方便啦，系嘛？ 哦，系啊，珠海澳门好方便。 哦，咁样系。咁啊，关教授系评论家嚟噶，佢而家有个专栏叫做《品评四方》啊，我成日都睇噶。咁啊，世界好多嘅時事啊，各方面都有影響，有講咁。咁啊，關教授啊，而家你打個裝先啊，我哋今日講俄羅斯與呢個係烏克蘭啊。咁啊，阿普京有句名言嘅，佢未開仗之前咧就講啊，佢話佢同俄羅斯同烏克蘭係 one country one people。你同唔同意佢呢個講法啊？ 我谂咧就系、是，亦都系同意，亦都未必一定好同意。主要我谂咧，佢哋两个国家之间咧，当然系即系大部分咧都系即系同等嘅，即系同埋个民族嘅咁样啦，系嘛？但系语言咧亦都即系有啲唔系好同嘅，即系有啲咁。但系咧就系即系佢差唔多分开做呢、這个即系东西两边咁先算啦。东乌咧就系即系比较接近呢、這个即系俄罗斯，咁啊即系西乌咧有啲人唔系好同。咁啊，即系两个即系体制啊、制度啦，同埋呢啲有少差距。最重要咧，仲系即系个价值观念啊、意识形态吓，即系就因为咁样嘅时候咧，就系、是、一方面咧就俾呢、這个即系北约系嘛，即系争取过去。咁另一方面咧，即系俄罗斯咧就觉得即系好即系好唔呢个舒服吓，即系觉得系受到威胁。个抗争咧就 系 好多年噶啦。最终咧，而家爆发战争，似乎都系不可避免。睇你上嚟都会打好耐，我相信。 哦，咁啊，依个有预言家讲话2年8个月，讲话依个系依个俄乌之战要打，系预言啫，我哋唔好理佢啊。但系有人讲咧，关教授，有人讲话，如果将英格兰同苏格兰比较咧，俄罗斯同乌克兰嘅差别啊，仲少过依个苏格兰同英格兰，你同唔同意啊？ 咁啊，我如果从咁远嘅角度去睇咧，我觉得咧就系即系有阵时好多时候，即系譬如等于我哋即系讲翻近啲咧，系嘛？譬如话好似净系即系讲台湾同埋即系中国内地咁先算啦。其实咧就系系嘛，同文同种，但系由于系过去一段时间里边，即系受到好多外边嘅嗰个即系势力嘅嗰个影响，就变咗咧就系、是。大家諗法上、價值上，咁啊好多唔同嘅地方。你話如果係你即係會搞到係要兵戎相見啊，即係話即係你死我活咧，呢樣嘢真係好難，即係去呢個即係講得好清楚。我覺得最重要咧就係話有外邊嘅，最重要就係話有人係即係所謂挑撥離間，所以呢個抱身啊，抱住啲即係嗰啲柴啊，走嚟嚟去想係即係撲火，假裝咧係即係呢個。要想即係譬如其實咧，好多人就挑撥離間， 係 咁樣嘅情況底下咧，兄弟咧都會危牆。 係 問題就係出喺呢一度。 就喺呢度啊！咁啊，譚教授咧就係、是、地圖專家、地圖王啊！咁我想阿譚教授嗱，你嗰啲啲資料咧，我哋亦都拎咗去我哋嘅臉書，亦都係我哋監製亦都俾咗條 link。俾啲聽眾咧可以咧 click 入條 link 度，有好多好多嘅地圖，好多嘅資料可以睇到，然之後就可以。所以阿譚教授，你可以從個地緣政治 嚟分析一下呢個俄羅斯與烏克蘭而家嘅情況係點樣？話好多城市喎，你啲地圖全部都有曬喎，係咪？ 冇咁講。嗱，我嗰度咧，我今日特別高興啊，同阿老關一齊，我哋係老同學嚟噶嘛。 係。 所以今日我睇住佢噶啦，睇佢點樣嚇啊 lead 嗰個 story 點咁啊？你總指揮啊，你話俾我聽應該講什麼？嗱，我列出嚟嗰度就有三部分嘅，第一部分就翻返去我。不嬲收藏开以地图为主，特别古代地图，因为我哋一眼就可以睇 睇到嗰个欧亚大陆嗰个形势。 四大张嘅图拎出嚟，一张系关于个欧洲嗰个总体，两张系中文版嘅，一张系关于整个欧洲嗰个定位点嘅，一睇就望晒成个大格局。第二个咧就系喺1月24号你呢个开枪嗰下嘢咧，就最紧要啊，用导弹咁揈落去，有三条线路 A、B、C 都喺嗰张图显示出嚟。嗱，边啲主要嘅城市系被攻陷或者系进行进攻嘅？咁所以咧，你一睇佢而家边啲城市，亦都系一眼就关十咁望晒。咁啊，西方对于呢个地图嗰个刻画比较深入啲嘅。咁所以有報紙佢出咗兩張，我今日都傳咗俾大家㗎喇，英文嘅。咁裏面我有啲圈呢，就係我自己用手筆呢圈咗六個主要城市俾大家知道佢從東部、北部同埋南部嘅進攻，南部就係 Crimea 嗰度出嚟呀。 係呀，係呀，係呀，係呀，係呀，係呀。 因为我觉得呢，好多时一个翻译个名字有好多版本嘅。咁所以我以示简称呢，就用返英文佢原来个版本。係咪比较方便。咁所以六大城市喺北方，即係Ukraine 嘅北部，当然以基辅为核心啦。咁啊另外南方就个 Kherson， 即係克里米亚嘅 Crimea 嘅北部第一个城市。 係 咪 ,Odessa 嗰个呢又係全部 敖德萨，敖德萨系。 咁另外一个 Mariupol 嗰个咧就好关键嘅一个喺东。 而家打得依家今日打得好劲噶 ，Mariupol 就马里乌波尔啊，叫做 系。咁所以咧呢啲主要嘅城市，我哋一睇落知道佢点解咁部署。咁而家事实上去到西部都第一个城市啊，嗰个咧就系好似有读噶 Fifa。就 L 字头嘅，咁但系嗰啲系原来嘅，我估计斯拉夫语言同埋俄罗斯语言两者之间，最后定咗佢个拼音嘅。你睇呢四张地图，差唔多就知道而家个格局势系点。所以我哋判断呢件事嗰阵，首先系睇个格局势嘅。另外第二批咧，我拎俾大家就成个过程，我哋一定倾落去。如果有需要嘅话咧，我哋花几分钟俾大家。高速去睇睇佢个过程咁，最后咧嗰批系用漫画嘅，漫画嗰批咧就是一啲启示嚟，我哋想谂远啲。 你有幅漫画咧，你阿母话你有幅漫画咧，就系阿谭兄，你就话我见到你一幅漫画咧，就话有幅有滴水滴落个图个度，有好多漩涡咁样个。其实嗰个系象征乜嘢咧？ 嗱，嗰个咧就因为我本身系。就是读 physics 的本来是读理工科的。咁我哋 新化科，听你讲是新化科啊。 那个叫 entropy 啊。entropy 就是那个当事物解体到最后阶段回复那个状态的时候，就是那个 entropy 最高的时候的状态。我哋中文叫熵，火字边、那 个。火字边一个熵，一个熵。 是那个熵那样的。咁你睇到那幅图里面显示呢，就是好似有嚿嘢掟咗落个水嗰度，咁自然有水花揈翻出嚟噶啦。 有啲漩涡喎， 有 波纹喎。 要嗰个佢哋叫 ripple 啊嘛，那个水波， 水波， 水波 涟漪，叫涟漪。我哋叫 最顶部弹起嚟嗰粒咧，系全世界都受影响嘅。所以我哋睇事物唔能够单睇一个行为、一个行动咧，社会发生嘅一件事、世界发生一件事，更加重要。另外一张，如果你想睇埋连埋一齐嘅咧，就系、是、有个2022年咧，佢画一个好似即系我哋嘅黑洞咁啊，即系盘旋乜嘢咧，俾嗰、那个引力场咧吸入你个窿入边嘅。咁而家喺我谂欧洲所发生嗰件事咧，好相似系有个特别嘅黑洞咧出现咗喺。 歐洲，佢就從歐亞交界嗰個地方裏面出現嘅，仲好多嘢被呢個巨大嘅引力場咧吸接咗落去，而且佢盤旋緊嘅。所以兩張圖就係我哋大遠啲個視野，唔好話喺一件單獨嘅事裏面睇佢對嗰個全球嗰個影響係點，咪事後嗰啲波紋衍生啲咩新嘅現象出嚟。咁所以我哋今日係要。 咁啊，谭教授，你讲咗好恐怖啊！因为一般人讲咧就话，呢场俄乌之战咧就其实唔系俄罗斯同乌克兰打嘅，乌克兰咧其实不过一个棋盘，系美国同埋欧盟同俄罗斯嘅博弈，个棋盘就喺乌克兰，就千祈唔好当做俄乌之战，其实俄罗斯与欧盟及美国嘅博弈。咁而家你講咧就唔係棋盤，你話黑，而家烏克蘭變咗個黑洞。 唔係，而家我變咗烏蛇蛇咧。烏蛇蛇俾佢印咗去第二度。另外一張我提出嚟就係一早好多人都畫呢啲咁嘅圖譜嘅，嘅圖譜即係 infographic， 有說明佢個棋盤就係一件係一個圖像嚟噶嘛。咁呢位即係 Zelensky 先生咧，薩蘭斯基咧， Zelensky 係 棋啫。俾人咧，你捉住真正下棋系两个人。当然带头嗰个咧，唔使讲，梗系啊，普京喺度噶啦。咁呢后边玩嗰个咧，好似个主角嚟噶，不过俾 Zelensky 咧，即系利用咗，当做佢一只棋。咁嗱，拎嘢嗰个系隐嘅，我哋中国人讲阴阳嘛，阴棋就系美国嘅拜登，阳棋咧就系呢个乌克兰嘅。 Zelensky 唔係啲俄羅斯嘅陽嘅，即係露咗出嚟、露咗光嘅，就係、是、普京啦嘛。Zelensky 咧，佢又係導演，又係演員，佢又係即係劇作家。 加埋佢老婆啊 ，Olena 編劇啊，兩公婆一齊噶。 乜都佢玩晒，即係佢又叫你埋嚟又埋嚟，仲伸手問你攞料，攞料又掟落去個棋盤嗰度。啲嘢冇畫佢隻手啫，如果佢隻手喺度，佢唔該俾啲彈藥俾我。你要你攞乜嘢？你班友喺你好多陰棋噶嘛？啲陰棋由阿拜登去即係拉攏翻嚟噶嘛？主要就係北約嘅主要嘅國家喺曬同埋歐盟嗰啲國家啦，即係兩個都變成一個系統。咁將呢盤棋出嚟，有睇不到嘅東西喺我哋而家發生嘅事情，就唔好淨係永遠都盯住嗰個 Zelensky 同埋俄羅斯嘅大阿哥啦，就唔應該咁樣。所以我呢張都係好重點說明我哋睇到嘅嘢點去解碼咧呢個問題。 關教授啊，嗱你我同我同一個年代成長啊。咁我記得個年青時個童年時期開始已經睇過一本書咧，嗰時吹捧得好勁嘅，叫做《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有冇睇過啊？關教授， 係啊， 嗱依本書咧就奧斯特洛夫斯基寫嘅，咁咧就當年期咧就話好勁喎，因為講到即係差唔多全文即係、就是、全篇，就話嗰個作者咧就係、是、一其實本《鋼鐵是怎樣先係自傳嚟嘅。嗰、那個作者咧奧斯特洛夫斯基係參加個俄國嘅內戰，咁然後咧佢係23歲啊全身癱瘓，24歲啊雙目失明，然後依本書啊佢口述寫嘅，咁咧就係、是、但係咧嗰時期俾俄羅斯吹捧為佢一個文學嘅。即係鼓吹社會主義嘅一個大英雄嚟嘅。嗱，你依個人咧講出嚟，今日回轉講咧好特別，就佢係烏克蘭人，佢喺烏克蘭出世嘅。咁啊，係 啊， 變咗即係其實，所以我哋講話俄羅斯同烏克蘭咧，都係即係其實係真係血濃於水嘅兩個民族都全部一齊過。尤其佢試過我哋講譚教授係咪以前幾乎叫做幾乎羅斯嘅？ 都有用呢個 幾乎羅斯嗰個年代咧，就根本啊，就根本啊，管曬三個民族，就包括俄羅斯、白俄羅斯同埋烏克蘭。跟住又到匈奴，匈奴咧就係、是、由呢、這個成吉思汗嘅孫啊拔刀啊殺到入去嘅時候咧，就跟住到窩闊圖嗰時就係、是、亦都係將俄羅斯人同烏克蘭人一齊管埋一齊，就管咗250年。所以呢兩個民族其實真係親兄弟嚟噶，係嘛？ 我睇法咧就係即係歷史就好長篇嘅，所以點解咧就係中方嗰、那個即係、 官方嘅嗰、那個即係講法咧，就係話我哋唔可以話咁簡單地講話，好似譬如而家咧就係即係俄羅斯咧就係即係入侵啊、侵略啊咁樣。因為過去嗰段時間裏邊，我哋要重翻戰後啊，過去七啊幾年來嗰、那個即係形勢轉變去睇， 唔係敵人嚟噶嘛，本來咧係咯， 冇錯啦。嗱，而家咧最緊要咧三個最大嘅以前蘇聯嘅。即係呢個國家咧，一個俄羅斯，一個白俄羅斯，一個咧就係烏克蘭。係。咁啊，白俄羅斯咧，而家都相當係即係吞呢個俄羅斯啦，當然係嘛。係。咁啊，烏克蘭咧，等於係即係有少少係即係俾呢個北約咧，就掹咗過去。咁啊，成個形勢咧，最重要就係話，所謂北約咧，白俄同呢個歐盟有少唔係好同嘅喎。歐盟咧係多啲係屬於即係經濟嘅一啲嘅嗰個即係一個聯盟嘅體系，咁包括最重要就係有一個佢一個統一嘅一個貨幣就係歐羅。咁但係北約咧就以美國為首， 冇錯， 藉住呢個軍事力量同埋駐軍，咁喺歐洲咧係美國愛嚟呢個控制住呢個首先係西歐嘅一個棋子，因為當時咧就係即係打敗咗德國啦，係嘛？咁啊就係即係愛嚟咧就係抗衡呢個蘇聯。是在冷戰時期，咁到1991年嘅時候咧，蘇聯解體，從此多事。過咗30年咧，就係北約咧喺呢個即係美國嘅個意圖底下不斷東擴，呢個咧先係一個問題。佢分咗好多個階段，到而家咧逼到埋呢個俄羅斯，就要將呢個烏克蘭咧都納入埋北約嗰度。 好啦，我哋而家咧，我哋而家咧嗱。我哋要听首歌先，然后我哋休息翻嚟听完新闻咧，先至再继续。嗱，我今日啲歌咧都系我拣嘅。嗱，我一定咧要平衡，我要拣俄罗斯嘅歌，亦都拣乌克兰嘅歌。嗱，我点解我拣第一首歌咧叫做俄罗斯嘅一个恋曲啊，好流行嘅叫《山楂树》，佢俄罗斯就叫做《花秋树》。咁啊，依首诗咧，依首歌咧，但系我想比较你听完嚟讲俄罗斯人对爱情嘅睇法。对，从啱音乐唔系从地图啊，从音乐去感受下俄罗斯人对爱个观感，然后我下一个环节就播一首乌克兰嘅歌曲，讲爱情啊，这就是爱。两首歌希望听众比较，大家先听首呢只俄罗斯歌，同爱有关，系讲个女仔俾两个男仔追，咁然后咧个女仔就。佢舉棋不定，就求呢個山楂樹，中文叫山楂樹嚟作一個決定。你同我揀啦，我唔揀啦，咁樣好啊，大家聽聽先。 犀利。 Ой, рябина, рябина.

谭兆章教授。咁啊，关教授，有人话咧，呢个俄罗斯咁重视乌克兰咧，因为话乌克兰系咪呢个俄罗斯嘅粮仓啊？经济上系咪有咁嘅重要性啊？啊，关教授， 系啊，呢个喺苏联即系嘅时代啦吓。其实咧就乌克兰咧系即系喺整个苏联里边咧系即系相当有钱，差唔多系最有钱嘅一个地区啊。 系 咁啊，就自从系苏联解体之后咧，佢系即系变咗系独立出嚟啦。咁啊，就可能亦都系受到好多嘅方面嘅吓，即系意识形态啊、价值观念啊、制度啊各方面影响。咁啊，佢系逐渐咧倾向于咧，等于系即系有相当部分人咧系即系受到即系所谓个。影響，咁我哋知道咧，就2014年咧嗰、那個即係所謂呢個顏色革命啊， 係橙色革命， 橙色革命 係 係啦，咁咧就係、是、睇到咁變咗咧，係即係整個傾向性就係即係去咗即係西方世界，係嘛，咁咧就係即係正中呢個美國嘅下懷， 嗯， 咁啊點解咧？頭先我啱講開嘅時候咧，就係、是、北約。嘅呢個東擴咧，先係即係而家最重要嘅嗰個引起嗰個即係衝突嘅原因。 係 咁啊，北約咧係即係美國嘅愛嚟控制呢個即係歐洲對抗呢個俄羅斯嘅一個最重要嘅即係軍事組織，叫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啊，冷戰時代嘅產物係 係啦，從冷戰到到1991，咁啊即係呢個蘇聯解體之後，分幾個階段嘅。逐步咧就係即係一路向東邊，直至到咧佢要想係將呢個烏克蘭咧都納入到埋呢個北約嗰個體系裏邊的話咧，就等於係咧部署曬好多嘅即係軍事嘅力量對準俄羅斯。 嗯， 我睇法咧就係話咧，其實就好相似同呢、這個呢、這個1950年啊，即係呢個韓戰發生嘅嗰個情況。 嗯， 当时喺国内咧，如果系毛泽东嘅睇法咧，就系话，喂，唔可以容许整个朝鲜半岛落入呢个美国嘅手中， 嗯， 否则咧就系等于咧就系即系将即系美国嘅所有嘅武器啊、军事嘅嗰个力量咧系对准我哋嘅东北， 系， 如果冇一个咧就系缓冲嘅一个地区的话咧。是绝对是威胁到国家安全。似乎是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呢，我们觉得是即俄罗斯、啊、普京呢，他已经是即上场都已经22年 了。 好长的时间里面呢，他们希望能够是保障得到俄罗斯起码的个国家安全。啊，这方面的最重要的因素。咁刚才你讲呢，乌克兰呢，我觉得是即有少少这个可惜的地方呢，就是说过去那几十年呢，30年来从原先是一个即系咁富庶，系嘛，即系咁系即系有钱嘅一个国家咧，到到而家居然系成为系嘛，即系、就是、大国博弈嘅一个战场。 系， 相信咧会死好多人嘅。 系， 我自己估计咧就系谈谈打打咧，可能会系持续成两三年。 系，头先个讲话有预言家话2年8个月都要打，不过关教授啊， 准咧就唔知啦。 关教授嗱，你讲起个粮仓咧，我又讲起话从历史上讲起咧，其实系20、30年代喺斯大林时期啊，曾经乌克兰出现一次大饥荒喎。嗰个系当时斯大林搞噶集体农庄啊，吓 系啊。 其实但系嗰单嘢咧，就因为后来毛泽东搞人民公社，其实都系咪学斯大林嘅做法咧？但系嗰单嘢咧有个特色喎，嗰单嘢就系揞住，冇人知喎。因为而家我哋知道咧，当年个大饥荒咧，成为乌克兰同俄罗斯之间一个仇口嚟嘅。因为当年咧话乌克兰死咗成大饥荒，死咗成呢个系400万人，俄罗斯就死500万人，死成900万人，但系揞咗冇人知，一直至到。1991年嗰时，1989年呢个戈尔巴乔夫发起嗰个改革嘅时候咧，然后先将啲档案搜出嚟，然后先知道有单咁嘅嘢。 所以咧，好多时候呢啲爱恨情仇嘅嘢咧，喺即系民族嘅即系内部咧，的确有阵时咧，就即系唔系咁容易讲得好清楚。斯大林咧，佢 即係承襲呢個列寧主義，有一段時間咧，的確咧就係即係佢即係對於即係共產主義嗰個制度，對於係即係要即係好專制地呢個高壓地統治呢個蘇聯嘅人民咧，而家咧當轉頭睇，當然咧係有一啲嘅即係好值得我哋即係批評同埋即係有爭議嘅地方。咁毛澤東咧當年喺大躍進啊。即係造成都係即係有所謂好多嘅天災人禍啦。 嗯、 我哋都係即係當時嚇嗰幾年裏面亦都係即係死咗唔少人啦。咁即係都有少少係即係當時咧，就係即係學咗呢個即係蘇聯嘅某種嘅模式。咁但係呢樣嘢比較複雜，係嘛？即係歷史咧，我哋一定要比較有一個長遠眼光去睇、 嗯。 當年啊，即係中國咧，亦都即係唔係咁容易去即係第一冇經驗，第二咧就喺外邊咧冇外援，只能夠係即係嘗試。自己去自力更生，希望咧就尽快能够系使到自己咧可以即系强起上嚟。唯有咧就系即系变咗系对于工人啊农民嚟讲咧，系要即系有多多少少客观受咗压迫，然后先能够系做到呢个原始嘅积累。咁啊，历史咧就系即系咁，即系所谓咁难讲啊。如果唔系当时牺牲咗，即系相当一代人，可能都唔到而家我哋有咁嘅机会咧，有呢个基础去系即系。可以系即系有一啲嘅发展，咁呢个事实上咧就系即系好大争议。我同意咧就系乌克兰同埋即系俄罗斯之间咧系相当复杂嘅。 系 啊，咁就即系唔系咁容易可以讲清楚嘅。 阿谭教授嗱，我想问问咧，你从个地缘政治讲咧，我又睇到咧，其实喺呢个乌克兰呢个咁样嘅地图里边咧，佢嘅东北部亦都并住俄罗斯嘅西部咧，就有一个叫做波罗的海三国。就是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其實這三個國家在整個形成的地圖的形勢上，他們是否都發揮一個重要作用？這三個國家是歐盟的，不是北約的，是吧？ 嗯，當然，就是，我想今次的事件那個背後，剛才啊，關教授都說了，就是那個地緣政治裡面衍生出的利益衝突，是導致即今次事件嘅發生，即係從NATO 想喺嗰度建立佢哋嘅勢力，即係講句我哋中國人嘅話，即係喺你屋企門口專登擺個炸藥庫喺度，咁你點睇先？係啊，呢個係嗰個地緣政治裏邊產生出嚟嘅直接效果嚟噶嘛？ 阿譚教授，你嘅地圖有張地圖寫住話，依個係烏克蘭成為俄羅斯嘅一個尖刀對住嘅，係嘛？如果放发射导弹啊！如果用美国啲导弹啊，好快脆搞掂噶咯，几分钟啊可以射到去噶。 调转，如果佢要导弹打你一样啦，六千个导弹啊，而家喺俄罗斯嗰度，信俄罗斯唔会派佢一两只导弹，但系担心住系 NATO 将佢个导弹系统放入去。呢个唔系乌克兰自己嘅导弹系统，我先说明第一点嚟 讲。 第二点发生今件事咧，地缘政治系一个。導有嘅因素，但個主因始終翻嚟，呢個係一個棋盤嚟嘅。 係 嗰個地緣政治反映到捉棋係啲乜嘢嘅？ 冇錯，係。 咁你睇到頭先都有講過，阿關教授提到呢、這個即係俄羅斯嘅首要人，佢今年70歲嘅咯噃。 係啊， 大家都知佢。 Zelensky 啊，44。 咪咯，佢又44歲，41歲做總統，喺我哋中國人嗰、那個。概念都明白，一個人如果佢40歲，佢30而立啊嘛，40而不惑，但佢有另外啲人可以好蛊惑噶喎，係嘛？但你睇下俄羅斯一哥出嚟咧，佢係70，隨心所欲，不過唔好逾越佢應有嘅規矩。我哋中國人睇人嗰點，但呢位 Zelensky 咧就俾人捉幾個棋啫，人中佢擺佢喺邊度喺邊度。你睇翻佢個背景，佢78年先生嘅，到而家44歲啊，係嘛？咁嗰陣時咧，17歲嘅時候，佢入娛樂圈嘅，即係演員嚟嘅。 唔係，佢本來讀外交嘅，後屘入咗去做電視，做電視劇嘅。 主要嘛，佢一畢業就入呢個娛樂劇裏邊啊嘛。咁但佢又嗨到個億萬富翁喎、哦。做咗个网络节目喎、哦，咁然后先至攞到你个富豪去支持佢噶嘛？ 嗰、个叫人民公仆， 所以有名嗰套戏就人民公仆啊嘛。佢又用呢个人民公仆咧，就 service the people 啦，变成一个党派一个政党、哦， 就攞呢個黨去參選總統喎、啊，變成咁嘅遊戲喎、啊。咁嗰陣時咧，你睇佢所有嘅國員全部都係佢成立嗰個電視製片公司叫九十五街道喎、啊，就攞嗰條即係攞個名稱同呢個製片公司咧、啊，作為即係愛嚟拍嗰套戲，然後裏面啲成員就變成而家嘅內閣。喂，呢、這個遊戲變成咁嘅東西喎、啊，你話一個四十歲出頭嘅人，啱啱俾個咁複雜嘅國家俾佢，佢梗係睇即時利益㗎啦。邊度有香港話叫有冇 Jack 數啊？有數就賣例，冇數嘅蘇都唔蘇你，佢唔會理喺歷史上面發生咩問題，佢仲可以提倡自己話可以突破歷史，衝破我哋過去嘅一切嘅障礙。我鍾意做今天我認為啱嘅嘢。但中間亦都有 BBC 啊、英國啊、歐洲嗰啲即係 NATO 相關嘅國家同佢捧場喎、哦，即係好多評論覺得佢係即係最有人氣，但唔好忘記喎、哦。舊年個民意差佢得翻31%嘅啫，佢個民意記錄跌到咧得30幾。喂，你話我今天香港啊，林鄭攞30% 嘅話，你話佢會點睇啊？你估佢管治得好啊？咁啊，今日林鄭都未去到31%，咁但系都好接近呢个数，已经好多人出声噶啦。咁你话呢位先生41岁 做总统 嘅时候就做咗总统啦，咁啊几年之后咧就唔该你俾嘢我，俾飞弹我，俾导弹我，俾枪炮我。而家好多嘢我想睇啦，盘棋有啲嘢咧唔系睇得到，看不见啲东西喺后边啊。真正嗰個捉棋嗰個人，拜登，你會真係捉呢個用導彈打你啊？佢要賣軍火啫。如果我哋 check 嗰啲喺軍火嘅銷售裏面啊，最大嘅贏家就係美國。 嗯， 佢到39% 嘅，砰一聲升咗上去。咁啊，由於佢拉咗我哋中國呢只棋入嚟咧，啊就叫喂啲中國唔好撐佢腰喎、啊，你撐佢腰，撐下一哥俄羅斯一哥腰。啊！一撐佢咧，我哋大家都唔 like 噶啦，我可以對付你噶喎。咁但係佢賺好多錢喎。即係呢場戲咧，表面上好似兩個地區或者國家之間大家爭嗰、那個安全系數咁，但後邊咧，佢話我唔出兵噶喎。啊！我而家喐你嘅就我有冇 Jack 數先？咁買軍火係最大嘅 Jack 數。佢勸所有 NATO 國家、所有歐盟國家大量咁入佢嘅軍火，為佢賺唔少嘢嘅、哦。你唔好忘記，呢度又係一場隱蔽著的戰爭，亦都喺棋盤裏面去做嘅嘢。所以我哋唔好淨係睇到擺喺台面上面我哋見到嘅嘢，又唔好淨係睇住幾乎有幾多個導彈揈出嚟，睇清楚外邊發生咩事。就係、是、我哋頭先講開嗰個波啦，呢個唔係一粒水滴落喺個湖裏面，直情係掟嚿石頭落去個湖嗰度噶。佢並好大嘅水花嘅，中間你捉緊唔同嘅棋。咁有一個提法咧，直情話提 Zelensky 咧係做緊戲噶嘛，攞佢場戲變做真，轉變成為一個戰爭劇集，咁啊多人睇、哦。佢打嘅就係需要觀眾同埋票房記錄。嗰、那個權佢坐咗幾多年啦？而家佢個民意派得翻31%，係嘛？仲啱啱鋪頭嗰啲人，佢能夠企幾耐？誰知道啊？啱唔啱啊？你唔能話佢而家可以企到70歲喎、啊？啊，未必一定嘅喎、啊，唔係同佢個對手完全一樣。而真正操控嘅下棋嗰個咧，就係拜登總統。 阿關教授，你又同唔同意啊？譚教授所講，其實普京係。中咗阿拜登嘅圈套咧，仲计咧？ 我睇法咧，佢都系有少少即系逼不得已，因为咧过去嗰段好长时间咧，佢已经系即系已经系忍无可忍，忍咗好耐。嗱、美国咧就系讲来讲去咧就系两个方面嘅，两手，一手咧系美军，一手美元，用美军咧嚟到维持呢个美元嘅霸权，通过呢个战争咧嚟到系赚好多嘅美元，系嘛？咁啊，藉住今次咧，其實好多人都有分析嘅。咁咧就係覺得咧，其實即係而家美國嘅嗰個做法咧，就係好清楚，自己咧佢就唔使出真正係即係出軍隊 唔使真正係自己上戰場， 係 咁、啊、但係呢就可以揾到一個好似烏克蘭呢、這個即係、就是、澤連斯基咁呢嚟到做呢、這個即係、就是、所謂即係呢個佢喺前面即係、就是、衝鋒咁嘅時候呢，即、就、係、是、我覺得係即係事實上剛才阿譚教授都講得好啱嘅，就話呢佢係好蠢啦。的確係呢，即、就、係、是、我其實覺得呢，即係話美國呢佢就嗰、那個做法幾十年來呢離唔開就係咁樣，通過呢個軍事嘅強勢呀嚟到即係施加佢嘅所謂國家意志，一定係能夠呢係即係控制到整個世界嘅嗰個大局，最終為咩呢？都係為咗佢能夠係呢個搵到錢，搵錢呢逼外呢最重要嘅就係買到武器。咁而家打仗嘅時候呢可以即係消耗好多嘅所謂庫存呀，咁佢能夠呢就係最終喺嗰個軍工嘅軍事工業嘅複合體嚟講呢不斷可以有呢個生意做到。其實呢就迫外係咁樣嘅情況，好多嘅一啲嘅所謂意識形態呀、爭論呀、咩顏色革命呀、民主自由呢都係一啲嘅說一啲嘅即係所謂說服人哋相信嗰一套。如果能夠睇穿晒嘅時候呢啲嘢呢就係我諗係一清二楚嘅，我覺得。 嗱，譚教授，我有啲輕鬆嘅話題問下你，因為我有一次同你閒談咧，你話烏克蘭咧有好多靚女，但係追烏克蘭嘅靚女咧，同我哋香港追女仔又係唔同嘅，應該點樣追法咧？烏克蘭嘅靚女，你啊，譚教授， 呢個閒談拎嚟依度傾，即係冇乜所謂啊嘛。 因為唔係唔緊要，因為我跟住播一首歌咧，就係講烏克蘭嘅歌曲，叫做《這就是愛》。咁係咪烏克蘭嘅靚女咧？就其實佢係唔重視我哋以前我哋讀書時期香港人所講嘅要咩要車仔啊，要依個嗱屋仔嗰啲嘢，係咪真係要愛啊？ 嗱，嗰個問題咁樣嘅，就係因為你知呢幾日啦，我哋成日都收到成千上萬條，即係全世界各地拋過嚟關於呢個即係俄烏之戰裏邊嗰啲現象，其中一個咧就第一批難民走去邊？其中有一段咧就報道有一批靚女身材靚到不得了嘅，係嘛？都係前邊突後邊翹嘅，即係呢類嘅，即係烏克蘭嘅美女啊，就去到德國就落咗去慕尼克嗰度，哇！梗係好受歡迎啦，個個睇拉住放佢落去，一睇呢個勢，不得了！呢啲難民係非常受歡迎嘅難民，呢個從戰爭裏邊嘅一個。即係笑話拎嚟俾人睇啊！而我哋翻睇翻每件事嘅背後，即係冇暴露出嚟嘅情況就係、是，你睇佢哋值幾多錢先？以前當蘇聯解體嗰陣時，即係走咗大批即係共和國裏邊分裂出嚟嘅國家，包括頭先講過嘅立陶宛啊、烏克蘭，呢都係嗰陣時出嚟。烏克蘭嗰陣時係好富有嘅，大量嘅錢俾佢。但到今日呢，聽講佢哋平均嘅工資啊，係3000零蚊個月嘅咋，即係平過我哋喺大陸請個人啊，啱唔啱？3000零蚊咪等於我哋喺香港度請外佣一樣咁嘅價格。 阿譚教授，我哋聽咗首歌先，聽完翻嚟你再繼續講呢個烏克蘭靚 女。你講過呢個背後嘅問題。 這就是愛，大家聽聽，唔該欣賞。 Вряд ли ты сможешь ответить, кто нас соединил, небо или земля. В день, когда ты меня встретил, я решила, что жизнь начинает с нуля. Кто-то уже написал, что мужчины и женщины разных планет, только ближе тебя и дороже тебя, никого для меня во вселенной.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7,765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多289人死亡，死亡率为0.58%。医管局设立隔离护理观察系统，为喺社区或者社区隔离设施的确诊者提供支援，包括就病人的身体状况发出警告。医管局又指，已经来港的内地援港医疗队来自广东省，与病人沟通没问题，医疗队将会在一两日之内正式照顾病人。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联同多名官员在政府总部与访港的内地医疗卫生专家开会，对过去几个星期的讨论和建议，以及特区政府的重点跟进工作进行交流。陈肇始说，特区政府已经迅速全力跟进内地专家的建议，现正进行一系列具体措施和跟进工作，包括盡快設立更多長者隔離和暫托的社區設施，加強支援安老院和殘疾人士院者，以及加強支援一些沒有病徵或者只有輕微病徵的確診個案的長者家居隔離。港大醫學院推算，截至昨日，估計本港已經有358萬人感染新冠病毒。在公共卫生和社交距离措施不变的前提之下，如果市民的社交接触水平维持在目前的低水平，感染人数和相应的确诊人数预计会在今个月底有更明显的下降。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说，港大医学院的分析是基于数学模型作出推算，认为属于合理数字。他指出，奧密克戎的傳播力非常強，不少人屬於無症狀感染或者病徵輕微，當局未必掌握全部感染數字。目前第五波疫情已經累計70多萬宗確診，但是根據推算，每宗已知個案背後都涉及3至4宗未知個案。港怡医院表示，将会分阶段提供150张床位，以接收公立医院转介的非新冠病人，舒缓公营医疗系统的压力。院方话，至今已经有过100名由公立医院转介的非新冠病人获安排到港怡接受不同的住院和日间治疗服务。随着150张床位陆续腾空，將可以為更多非新冠病人服務。另外，港怡亦都會派員支援新設立的青衣西南體育館暫托中心，為輕症或者正係康復的確診長者提供醫療照顧。預料該中心可以提供160張床位。港怡將會繼續與政府有關部門商討中心的啟用日期和相關安排。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297点，升3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237点，升6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6，日元118.22，瑞士法郎0.941，加元1.281，人民币6.372，英镑对美元1.307，欧元对美元1.097，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兑美元0.6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7.57美元，卖出1,918.8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0至26度，晚上有一两阵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相当温暖。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最後一節的廣東廣西，這個主持是岑日飛。咁就我哋今日嘅话题讲呢个俄罗斯与乌克兰。电话度啊，两位嘉宾，一位就系地图王谭兆章教授啊，谭兄。 喂，你好，你好。 咁啊，另一位咧就喺珠海嘅评论家关品芳教授啊，关兄。 Hello，hello。 咁咧我就嗱，因为最后一节，咁我先同大家做个预告。咁啊，我哋临尾嘅时候咧。就会播呢个爱情歌曲啦，就同大家播一首乌克兰嘅国歌。咁啊，呢首国歌咧，其实系唔系一直都系乌克兰嘅？乌克兰因为独立成国系1991年前苏联解体，然后佢先至独立啊嘛。咁所以系廿一世纪嘅时候先出现嘅呢个国歌。咁佢用乌克兰文唱咧，就中文嘅译名咧就好有好靓嘅。叫做烏克蘭仍在人間，其實佢個原文咧，如果用英文嚟講，就叫 Ukraine is not dead， 即係仲未死，仲未滅亡。咁啊，嗰首歌咧，其實就參考呢個波蘭嘅國歌，亦都係講波蘭仲未滅亡嚟寫嘅。咁你知好多國歌咧都係宣揚國家點振興啊、努力啊、前進，我哋中國國歌都係啦。依首歌就變咗好悲，就話我哋仲未死去，而家就譯做咧烏克蘭仍在人間，就唔死得住。嗱，依首國歌咧，我哋臨尾嘅時候播嘅，我特別介紹一下，因為嗰、那個依首國歌特別處之係咧，就係由依個中國人民解放軍嘅軍樂團演奏嘅。好特別嚇！ 咁犀利啊！ 係啊，變咗係中國同埋烏克蘭人民嘅合作嘢嚟嘅，係嘛？依、這個就係人民解放軍樂團演奏嘅，咁啊好短嘅啫。我哋未臨尾嘅時候播。好啦，咁啊講翻後先嗰首歌咧，嗰、那個烏克蘭嘅戀曲叫做《這就是愛》咧，大家去睇到咧，佢同我哋第一首播出嗰個俄羅斯嘅山楂樹有啲唔同咧，佢係比較感性好多。咁嗰個曲調咧，我相信好多聽眾都好熟悉嘅，一定係中文歌曲聽過啦，已經譯得做。不過而家我哋嗰首咧就用烏克蘭語播出。咁啊，大家知道而家烏克蘭咧，烏克蘭嘅東邊咧就多數講俄羅斯語嘅，烏克蘭嘅西邊咧就講烏克蘭語。啊，個宗教信仰都係東面嗰啲咧，多數都係信東正教，西邊嗰啲就係因為近波蘭啊，就有個好多咧，亦都係信咗天主教。呢、这個就變咗烏克蘭而家個局面。咁啊，至於烏克蘭嘅姑娘咧，要揾翻阿譚教授講講啦。 一下咁出嚟， 係佢有咩特色？係咪重視愛？ 嗱，我依個你係最後一節咧，我必須提有一樣嘢就係，我哋從中國人個傳統哲學咧，你知我哋有易經噶啦。 係 啊，易經裏邊戰爭裏邊最似嘅一個卦象叫剝卦， 係 剝落咁解嘅。 係啊，剝光珠。 好似两个嗰、那个山边啊，嗰啲泥沙啊， 山地剥 啊，冚唪唥塌落嚟咁嘅， 系 实在佢有两个嗰个意象喺度，嗰、那个象嘅描述咧系去旧迎新嘅， 系 嗰、那个含义咧就系、是、个现象就系嗰、那个成个山脊诶剥落紧， 系 嗰、那个含义就系旧嘅跌咗落嚟，新嘅就会生上去，实在系。应付一种无可避免的衰败之势，他走不到。他的卦里面的卦词呢就叫做不利但是有由往，即是仍然往前进，他不会停落来的。破坏之上。他的第他里面有六个爻象，即是六个小小 的现象。他里面有一个卦，有一个爻象是第六五爻，是讲到女人的。 是 你讲女人的攞这个爻象，他说冠宇啊，以工人宠无不理，一、变成讲我哋白话就系，因为呢啲咁嘅宫女咧， 系啊，讲宫女 吓，即系啲女士啦，啊靓女啦，受到人哋宠爱，所以咧呢啲宫女咧就好似条鱼咁样游入个皇宫嗰度，对佢哋冇乜坏处嘅。佢又咁样，即系话啲女士咧系好，但我哋唔好忘记咗呢个剥卦里边个最终嗰、那个。情况呢就是应付个衰败的情况，整个国家经历这个战争之后好像个山塌了下来这样，所以呢 你而家睇到成个战争里面呢，就係唔係啲女士将来点俾人好，因为我剛才冇讲过佢呀，佢要求我哋识佢陪佢呢，个要求好简单，你买束花我啦，同我游去旅游下啦，係咪咁仲有每个月俾几千蚊我啦，等我够养家，我同睇住屋企，你出去搵钱啦。我听讲呀，喺乌克兰啲女士可以咁，但係而家所有女士你睇返发放过嚟嘅片里面呢，全部都是细路仔呢，个个都是喊的，个个都是抱住喺手的。而啲男人匿返喺度唔俾佢走喎。仲有喎，喺战术上面呢，佢可能同啲有啲做咗军队。咁所以留返喺而家乌克兰里面嗰啲即係人民呢，都系要面对战争嘅。有啲被杀啦，有啲呢就扮成好似老百姓咁，你唔好打佢炸佢。所以朋友睇到好多样嘢呢，都系呢个剥落嘅现象，战争中不断去推出去，结局就会好似个山冧咗落嚟咁。但点解发生呢样嘢呢？佢做错咗嘢，佢开始嗰阵时就係将啲炸药放喺门口，想搞呢套呢个问题。但係如果你问啊普京呢，佢唔制㗎，佢已经70岁嘅人啦，佢守得住几耐条命呢？我讲守得几耐，最近传出连佢啲身体都有问题㗎嘛，话佢面肿肿㗎嘛，啱唔啱啊？所以佢系输不得的皇帝，佢唔可以输呢场仗嘅，所以咧佢必须要克服呢个放喺佢屋门前喺边界上边嘅挑战同埋风险。你就唔系、哦，你44岁，你搞乜都得、哦，但系而家4400万人口里边咧，我谂超过400万系移民咗去不同嘅国家。所以旁边嗰啲边界国家冚唪都面对庞大嘅压力，入嚟嗰啲都系孤儿寡妇啊呢类嘅人、啊。男人留低嗰啲咧，就系、是、做假戏嘅，话要为一个好好似好伟大嘅理想，但系唔好忘记、啊，普京佢冇话要攞你个国土、啊，所以佢今次咧，佢并不讲到话我要炸死晒你所有乌克兰，佢冇咁讲。但系喺战争里边，而家输送俾我哋嘅资料，都话佢好残暴咁进行呢个战事嘅，咁将来要睇佢嘅战略同战术点调整，但终归咧呢个战争系制造一个成座山剥落紧嘅现象，除非佢背后咧能够翻去个恢复嗰度，但系头先你哋提到有2年多啊。我唔敢， 又系预言家话2年08个月， 因为香港有3年08个月啊嘛。 好似印度神童嗰、那个唔清楚，我 check 翻。 神童还神童系咪？ 印度神童个预言话呢个我好似真打2年08个月。 我相信普京唔会咁样样。你佢而家你估好好过咩？而家啲隐形战争网络战佢输紧噶嘛？咁另外即系嗰个 sanction 嘅战啊，佢里边有压抑你嘅经济发展啊，咁佢要面对有冇人支援佢噶嘛？即系佢嗰边都有剥落嘅，唔系净系乌克兰有剥落嘅，苏联有剥落，你会承受得起啊？佢都想系原来嘅意思系速战速决，点解而家咧啲女人走晒啦，细路走晒啦，剩翻嚟嗰班人咧，就有啲系军队，有啲系假军队，变咗老百姓，佢又唔敢开枪打人，咁佢供应咧又亦由于咁样，佢个卢布大蝙蝠咁贬值嘅话。边有咁多经济量嚟撑咁耐呢？我相信从自然发展呢个剥落系好高速咁样嘅。 不过唔紧要啊，谭教授，剥卦之后就复卦， 系 啊，呢个中卦就 系 剥卦嘅中卦就 剥 教 剥 又复啊，我唔使惊，而家原来复 啊。 咁啊，我嗱，我补充一句咧，就系呢个，因为讲起头先边界咧，就同大家讲讲啊，乌克兰嘅 Ukraine 啊。佢個意思啊，好多人就知叫個名叫烏克蘭，唔知道佢個意思係點樣。烏克蘭嗰個意思咧，就係解做邊境，所以俄羅斯講呢個烏克蘭嘅就係我哋嘅邊境咁嘅意思。今日講起呢個邊境咧，我又想阿關教授講講，其實呢個一個重點咧，成個我哋俄烏戰爭咧，有個地方咧好重要嘅，就頭先阿譚教授都講到，就叫做克里米亞。因为而家好普京开出嚟个和谈条件啊，其中一样嘢系泽连斯基自己都唔肯啊嘛，决不承认啊嘛，就话如果你乌克兰肯承认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嘅，咁啊 OK 啦，可以收明金收兵。 咁呢個克里米亞對俄羅斯啊，關教授係咪非常之重要咧？嘅地方咧， 非常之重要，因為咧佢就係即係呢個扼住呢個 黑海 嘅咽喉啊。 係。 咁啊，同埋咧就係佢係一路都其實咧係即係屬於，其實就係俄羅斯嘅一部分，歷史上嚟講。 係。 不過咧就係嗰時候咧就係 點解克魯曉夫將佢俾翻烏克蘭啊嘛？ 嗰度。係啦，咁但係咧就係佢。一切嘅事情咧，從2014年開始就話咧，呢、這個普京咧，俄羅斯咧就係即係攞翻克里米亞，結果咧就係、是、呢、這個喺美國為首嘅呢個西方世界咧，就係即係開始咗長期嘅對俄羅斯嘅制裁，咁啊已經八年嘅啦，即、就、係、是、過去嗰八年咧就不斷係其實咧就係、是、嗰、那個抗爭啊或者嗰個對抗啊更加激烈咧，越嚟越係緊要，直到而家咧終於爆發咁嘅啫。咁但我覺得咧就係、是、最重要講翻咧就係話咧，其實咧就係即係戰爭咧，始終係對人民係嘛，即係即係最大嘅一個即係傷害。咁啊即係就頭先係常日飛。你即係揀到幾首歌，我就覺得好有即係感觸，因為始終咧一般嘅人民咧都係即係酷愛和平，都希望有一個即係呢個安居樂業嘅環境。咁而家最大嘅一個即係問題咧，就係、是、將會有成幾百萬嘅難民係會係即係流向呢個西歐，咁會好即係影響到，特別係即係佢哋最憧憬咧，可能就去德國，因為德國咧係最富庶，係嘛？咁啊，即係一路跨越即係。呢、這個整個呢個歐洲向西走，咁我哋可以想像到咧，就好似我哋呢、這個喺抗日戰爭嘅時候嘅人民嘅大流曬，咁我哋咧可以喺呢度咧就係、是好似無關痛癢下風花雪月，但係其實咧如果係烏克蘭嘅人民咧，事實上就好傷嘅。咁啊呢樣嘢咁睇法嘅時候，我覺得咧其實最重要就係話咧要能夠係即係停止呢、這個即係所謂，我覺得係好無謂嘅一種嘅戰爭。点解唔可以坐低慢慢倾咧？咁样，有一个即系而家新嘅趋势咧，就系中国咧系尝试同法国同德国一齐，就系尝试系即系有个调停啊，能够系即系起码咧系即系暂时停火先。我睇翻咧就谈谈打打咧，真系会即系两三年。即使系以后譬如觉得系即系半年到，即系呢个唔再有大规模嘅战事啦，一样仲有零星嘅冲突嘅，何况而家咧？仲有可能即係牽涉到伊朗都會參加埋都唔出奇。咁啊，到到即係可能係將即係戰火咧，會係即係呢個燃燒到其他地球嘅其他角落，包括埋咧台海。咁所以咧就好多不呢、這個確定嘅因素喺度。咁我哋有陣時都唔可以話即係掉以輕心。最終咧就話我哋一定要係能夠制止到嗰個戰爭嘅嗰個源頭啊。如果烏克蘭佢願意話：，我唔加入北約啦，咁樣，係嘛？我係即希望能夠係即保持到中立啦。但唔該你，俾我一條路行下，好唔好？如果咁嘅時候咧，咁呢個即係佢領導人咧就有個智慧。問題就而家咧，我哋睇唔到。咁啊，變咗咧就係即寧願係即喺自己嘅國土度，即俾係即呢個戰火摧殘。我哋睇翻到咧，其實即呢個。二次世界大战嘅时候咧，波兰咧曾经系试过咁样，直情系喺呢个欧战嘅嗰个战场，主要就喺波兰。咁啊，有成大14%嘅波兰人口咧，系即系呢个因为战争死亡嘅。而家咧，我喺乌克兰咧就系正系睇得到重复紧呢个惨痛嘅现象。咁我觉得如果从呢个人民嘅角度嚟睇，我哋宁愿去听多啲有关系，即系佢哋嗰个民族嘅酷爱和平嗰一面。就好過話咧，即係太過即係所謂窮兵黩武，係嘛？何必要咁樣咧？如果從呢個人民嘅角度去睇咧，我睇法就係即係好清晰，一定要係能夠可以呢個制止到戰爭，人類命運共同體，係嘛？好似咧好遙遠，其實咧就係、是、如果我哋退一步，海闊天空。我睇法就係咁。 我都好同意啊，關教授嘅睇法嘅。我作為一個總體嘅感覺啊，而家翻返個易經嗰度啊，我哋個叫剪卦喺解決問題和解前咧，佢有個剪卦。我哋中學讀一本書有講呢個特別嘅卦象嘅，佢剪叔啊嘛，就係、是、盧斯與雜遠啊嗰陣時係秦正要圍住要滅燕，咁你嗰陣時咧。 嗰個展叔就係顧問出嚟話，佢話路如果你係千里而隊啲軍隊去打人咧，對我有咩利益先？佢問翻阿普京呢個問題，對你有好大利益咩？佢就衰你唔好搞啲導彈喺我門口啫嘛。而事實上，我哋睇翻今次發生嘅事，佢已經準備放棄呢套噶啦，佢申請緊歐盟，因為佢係一個棄子嚟嘅，就是、喂你俾好處我就得噶啦。佢唔係想搵啲導彈放喺你門口唯一條線，佢唔係咁樣嘅，佢係想攞利益，利益何在呢？所以如果你行上咁艱難個展卦裏面，就係前路係好難行嘅呢個卦象，仲要舉步維艱嘅，而且好大嘅險阻係擺喺你前面。 嗰、那個係跛腳甲卦嚟㗎，譚少。 咁啊，梗係如果你坐喺度，雙方都係展卦嚟嘅，雙方都係。前路好难行，好似爬山咁上嘅。但你要坚持你啲嘢太多嘅话咧，你会将一无所得。咁你就走唔到去嗰个解决问题嗰个方向。尽管你面对同样嘅情况，咁所以我就话，如果我哋大家理解到两个国家又好，两个决定人又好，咁美国只不过佢想攞着数啫嘛。佢中间如果能够攞到买到好多军火啊！佢啲收入唔錯噶咯噃，但佢要搞掂自己嘅內亂問題。如果美國而家好好搞咩？喺內部都好多民意不服噶嘛，你搞呢樣嘢，所以佢死都唔肯出兵噶。但係佢要透過打網絡戰，打嗰、那個 制裁， 潛制你制裁戰 ，skin 嗰個要將你所有嘅盧布貶咗佢，咁啊。最緊要過到嗰個石油嗰個價格嗰關之後咧，佢就唔會再繼續啦。永遠都話我要通過戰爭嘅，雙方無利，嗰邊攞到足夠嘅著數，我諗個戰局就 因為《孫子兵法》都講得好清楚啦。上兵就伐謀，其次就伐交，其下就攻城。所以開戰咧，其實係下下之策嘅。你而家中國堅持最緊要和談，依、這個就伐交。好啊，因為打真抽仗咧，生靈同胎係嘛，死好多人嘅，所以我哋嘅其實打咗仗咧，其實係燒緊銀紙，對大家都冇好處嘅，根本就 所以真嘅都係兩三個月就要收科比較好啲，大家期望唔應該打得耐，三方都唔耐，捉棋嘅人又唔想咁耐，佢攞着數嘅啫，真正話事佈局嗰人咧，佢又已經撈咗好多。着數同埋錢財噶啦，佢自己嗰個嘢就唔好傷害到佢。咁對方並不係真正開戰啊嘛，係嘛？ 好啦，我哋要講講時間差唔多啦，我哋講講聽晚嘅題目。聽晚咧就海林、Jonathan Lee 同埋 Ewan Now 一齊同大家講個題目叫化妝紅唇巴比倫咁，大家可以聽。跟住落嚟就阿基哥啊，張偉基嘅節目嘅就那些年最后就同大家讲播一首乌克兰嘅国歌啦，乌克兰仍在人间，拜拜。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